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请您共同关注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早上好，我是李玲。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8。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刘云山在参加全国科普日北京主场活动时强调，持之以恒地做好科普工作，不断提高全民科学文化素养。 最毒九月下周将迎来3个重点拥堵日。 1号线信号系统升级改造年底完成，高峰时段全线可以多运送近万名乘客。 地铁8号线3期有望2017年起分段运营。 北京保障性住房将全面实施全装修成品交房。 协和医院推出手机预约挂号，每天挂出号源600个，不到总号源1成。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华社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和刘奇葆、李元朝、郭金龙、韩启德等领导同志昨天晚上在北京奥林匹克公园参加全国科普日北京主场活动。刘云山强调，要持之以恒做好科普工作，不断提高全民科学文化素养，激发全社会创新创造活力，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支撑。参观结束时，刘云山说，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协调推进4个全面战略布局，根本动力在创新。推进科技创新，一项基础性工作是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提高全民科学文化素养。科普兴，科技才会兴，国家才会强。要突出抓好面向青少年的科学普及，更好激发青少年的科学兴趣和科学热情。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普工作摆上重要位置，提供有力政策支持和法律保障。科协要发挥科普工作主力军作用，科技、教育和媒体工作者、科普作家都要积极倡导科学思想，传播科学知识，为建设创新型国家贡献力量。今年全国科普日的主题是科技成就梦想，拥抱智慧生活。围绕这一主题，各地将组织开展近万场科普活动。北京主场活动时间为9月19号到25号。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最毒九月从下周开始才进入真正的拥堵时间。市交通委预测，九月一共有8个重点拥堵日，下周就将出现3个。这足以证明真正的最毒九月下周才开始。下周是中秋节前最后一个工作周期，下周一开始拥堵情况突出，早高峰将提前到早上7点左右开始，三环路以内道路拥堵报警会比较多。根据近期路况分析，下周一早高峰期间，城区东西部环路的南向北方向车流量增长明显。下周四、下周五也都被交通部门列为重点拥堵日，周五的拥堵指数预计会突破 9.2， 峰值可能会达到 9.5。 晚高峰期间，城区东部和北部地区的车流高峰持续时间较长，部分路段的拥堵会持续到晚上10点以后。下周五计划晚间聚会娱乐的市民出行前应做好足够的准备。 昨天晚上，北京地铁1号线首次以60组列车数试跑2分钟间隔，受此影响，1号线全线昨晚8点起停止进站。据了解，1号线信号系统升级改造将于今年年底完成，到时列车最小运行间隔将缩短到2分钟，高峰时段全线可以多运送约10000名乘客。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坐1号线的乘客不要再进站了，1号线。 19号晚上8点10分，1号线四惠东站的工作人员告诉乘客已经不能进站，一些乘客改乘其他交通工具离开。 打车或者是公交吧。 今天晚上本来想在外面跟朋友吃个饭的，我只能赶紧回来。反正上一周也有吧。 12号，1号线信号系统进行了30组列车追踪测试，19号测试列车数增加到60组，需要的时间更长，因此提前到20点停止进站。北京地铁运二公司营销部科员不菲表示，新信号系统 统年内改造完成后，将为一号线进一步缩短发车间隔提供条件。 老的这个限时系统，有两个车追的最近的时候，也得相隔200米左右。还有新的限时系统，它两个车追踪距离可以到20到30米，相同长度的区间里边，可以进入列车就更多了。所以这样它的效率就比老的系统要提高了。 北京地铁新闻发言人贾鹏表示，一号线实现2分最小间隔后，高峰满载时可多运送近万名乘客。 计划应该是在今年年底来实现，那就一号线系统改造的完成，使列车运行间隔呢由现在的2分05秒缩小到2分。2分05秒的时候，它的列车编组是55组，2分以后它整个的实现了60组。这样的话，也就是说在高峰时段，我整个的列车全线就可以多出5组车。 近期一号线信号系统还将进行载客试运行测试。此外，8通线、13号线、5号线也将陆续启动信号系统升级，降低线路故障率。 北京日报消息，正在建设的8号线三期计划与多条地铁线路实现换乘。来自市规划委网站的信息显示，8号线三期全长17.13公里，由北向南分别设置14座车站，其中将有一半车站实现换乘。8号线三期由于穿越王府井、前门、朱市口等繁华商业区以及多条交通干道，特别是德茂站、前门站、永定门外站施工难度极大，按照初步方案，有望在2017年分段运营。据介绍，地铁8号线三期起于2期终点中国美术馆站，穿越王府井、前门、天桥地区，再沿永定门外大街南苑路继续向南，下穿北京市运载火箭研究院，转入南大红门路，进入五福堂地区，终点位于大兴瀛海。最终，地铁8号线三期及南延工程连通后，将与1期、2期形成全长近50公里、贯穿南北中轴线的大运量轨道交通，成为本市南北中轴线上的快速交通动脉，有效缩短城市南北部居民的出行时间，缓解南北中轴线上的严重交通压力。 新华社消息，记者昨天从北京市住建委了解到，北京市住建委起草的关于实施保障型住房全装修成品交房的若干规定近日对外征求意见。本次征求意见的若干规定重点明确，项目开发建设单位是全装修成品交房的第一责任人，将全装修住房作为一个完整的产品，对其质量、售后服务全面负责。进一步强调推行住宅产业现代化，推进内装工业化装配式装修，并将装修内容作为今后保障型住房设计方案专家评审的重点内容。在装修标准方面，规定指出，经济适用住房、线下商品住房按照北京市公共租赁住房标准统一实施装配式装修，自住型商品住房装修标准不得低于现行北京市公共租赁住房装修标准，棚户区改造安置房考虑各区县差异较大，提出由各区县自主制定标准。 昨天上午10点，北京市通州、大兴等10个区县鸣响了防空警报，这是近年来本市第3次鸣响防空警报。记者调查发现，警报效果并不明显，市民对防空警报的含义也是知者寥寥。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上午10点，在通州区八里桥南街附近，防空警报声骤然响起。与去年相比，今年警报市民增加了7个区县，在更大的范围内检验测试警报设备的性能和音响覆盖率。防空警报市民结束后，记者采访了市民。在接受采访的20多位市民中，不了解、没听到的占到1半左右。 你刚才听到防空警报的声音了吗？ 没有，我刚才在屋里听。 刚没太注意。 没有， 没有。 我现在是锅炉家伙呢。 还有一部分市民知道3种警报的声音，但说不出不同警报之间的区别，以及听到警报市民应该做些什么。只有1/10的市民可以分清3种警报的区别，并且知道应该采取什么措施。 头一个是预警， 对对对。 第二个是防控吧，第三个是解除。 您这知识哪来的呀？ 收音机， 听收音机了是吧？你有宣传单是吧？ 在人口稠密地区，由于高楼遮挡、交通工具的噪音、商店播放的音乐等的影响，部分地区听不到警报或是声音很小。这是防空警报鸣响时，记者在新华西街录下的声音。建议民防部门调大警报器的音量，或是加密警报器的布点。对于市民的防空知识和意识，也应该加强宣传。结合警报市民，还可以多搞一些人员疏散演练， 让市民有更切身的体会。最后，市民建议每年都举办这样的防空警报市民活动，让大家居安思危，增强国防观念和防空意识。 这和平年代应该有时候提醒提醒人也对，这东西有好处， 这个 警惕嘛。 北京协和医院近日推出手机 APP 预约挂号，用支付宝就能缴纳挂号费。新闻广播记者韩萌昨天了解到，协和 APP 每天提供8000个号源，而挂出却只有不足600个。协和医院门诊部提醒市民合理就诊，不必指定专家号。请听报道。 在这上面一个浏览器下载就可以了。 早上9点，协和医院门诊前几位身着制服的小伙子不断招呼患者扫码使用新上线的手机 APP 挂号。记者在手机软件商店搜索北京协和医院下载完成后，就能看到不同院区的号源显示，绑定自己在协和医院办理的就诊卡和身份证后就可以挂号了，整个操作时间不超过5分钟。已经看完病的王先生告诉记者，他就是提前一天在 APP 上挂到的皮肤科的号， 挂特别快，可能能够挂到一周内的号，也不知道是不是现在知道人不多，所以挂得快。原来都是在114上面挂的，那个上面周期特别长，只能挂一两个月之后的号。 据了解，协和系统每天早上9点开始放号，10点时记者看到，除了妇产科、肿瘤科和口腔科已经挂满了，呼吸科、心内科、消化科等热门学科，甚至还有副主任医师的号源可以预约。协和医院门诊部主任盖小荣告诉记者，经过这2天对患者挂号情况的监测发现，高峰期是9点到9点10分，后台统计访问量每秒过万。 是我们 APP 挂号开始的第一天，全天的挂号557个号， 也比我们预计应该是好， 因为第一天下载跟医院就诊卡的绑定，这些都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盖小荣透露，事实上他们在 APP 上提供了8000个号源，现在每天都挂不足600个。他建议患者出诊可以考虑普通号，其次最好错峰挂号。 我们发现一个问题，如果大家呢都在高峰期来抢号，确确实实对挂号的这个速度一定的影响。对这个号源的分析看很多的是我们的主治医师的号，是目前尚未挂出去的。希望呢大家呢不要集中在高峰期来进行挂号，可以呢分散在其他时间。 此外，协和医院信息管理处副处长孙国强告诉记者，预约挂号还只是协和 APP 的第一期功能，今年年底前将开通检验报告查询、就诊提醒等服务。 以后的医疗信息啊，也可以通过手机短信并给他推送，逐步的会增加，像检查、检验、预约各种报告，会建一些像医生和患者的一个交互平台，患者在 APP 上跟我们专家提一些问题，然后我们专家给他一些答疑，甚至有一个预约的机制啊。 故宫博物院推出拾取宝笈特展以来，每天排队争相观看《清明上河图》的观众接近3000人，最长排队时间达到6个小时。为提升观展体验，保障公平，故宫昨天推出了新措施。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的报道。 早上7点半，故宫端门广场上列起了10个方阵，每个方阵前都有工作人员举着标有数字的牌子，有大约40名胸前挂着写有观展秩序单字样的游客。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介绍， 最早的观众发最早的牌子，到武英殿前排队的时候，按照这个号的顺序，谁来最早他就一定会能先进。故宫博物院内部职工呢，我们都不允许走后门，不允许带人进去，保证正常排队的观众。 游客张先生拿到了001号，他将第一个走进武英殿展厅。 我是6点之前到这儿，最新我是那个王洵的那个火眼帖，等了好几年才等到今天。 排队了。 距离开馆时间8点还有5分钟的时候，故宫提前打开安检口，第一组游客在工作人员引导下前往武英殿展厅。单霁翔说，用武英殿展出拾取宝笈也是无奈之举。 武英殿修缮好，作为书画馆，增添了很多专为书画展览的一些设备，空调设备、安全设备、特定的展柜，它的空间对于大量的观众流来说，它是不适应的。 据了解，午门雁翅楼目前已修缮完毕，将于今年10月开放，可以作为新的书画展厅。而除了武英殿，延禧宫也将展出拾取宝笈编纂过程中的史料和文物。 我们重返当年战场，用声音再现历史。 我现在在哈尔滨731醉酒陈列馆，这里记录了日军。 我在腾冲国殇墓园，为那些常年在此的中国远征军。 我在北京死亡工厂的奥斯维辛集中营遗址。 我现在是在广东东莞东江纵队纪念馆，当年这里是华南籍。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联合制作，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型系列报道，让历史告诉未来。 Прекрасная армия, прекрасный флот, командиры, бойцы, работники. 这是1941年11月7日，原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在德国侵略者兵临莫斯科城下时，于红场阅兵式上发表的著名的红场演讲。他在演讲中充满激情地说，全世界都注视着你们，把你们看作是能够消灭德国侵略者匪军的力量，你们进行的战争是解放战争，正义战争。这次演讲极大地鼓舞了苏联人民的战斗意志。阅兵式一结束，受阅部队从红场直接开赴前线。73年后的红场上，一位91岁高龄的原苏联红军老战士挂满勋章，接受了我们的采访，为我们讲述了反法西斯战争前线的故事。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立新的报道。那一夜，柏林无眠。 让历史告诉未来。 Это героический город. 这是英雄城市。 Когда в нем бываешь, 当你去彼得堡的时候，就令你 трудно обойтись без слез. 非常难以忍住眼泪。 Называют цифру. 满头银发、胸前挂满勋章的退伍上校斯捷潘·瓦西里维奇·卡尔纳乌霍夫老爷子，挺直腰板，倒背着双手伫立在莫斯科红场无名烈士墓前。再过2个月他就满91岁了。5月底的俄罗斯阳光明媚而耀眼，老人家眯起眼睛，用低沉的语调向我讲述每一座纪念碑和他所代表的那个在卫国战争中浴血奋战的城市。瓦西里维奇告诉我，1941年战争爆发的时候，他还在伊尔库斯克的学校里读书，第二年加入红军，从1943年开始先后参加了第二次斯摩棱斯克战役、白俄罗斯战役、波罗的海沿岸战役、波兰战役，一直打到柏林。说起柏林，老人兴奋了起来。 关于柏林之 战，他说我可以讲的无止境的可以跟你叙述啊。 为了便于大家了解那段历史，下面我们将老人的亲身经历用情景再现的方式加以呈现。 1945年4月底，红军攻入柏林市区，红军战士将红旗插上了德国国会大厦的屋顶。到5月初，瓦西里维奇和他的战友们已经心知肚明，敌人的投降只是一个早晚的问题了。 报告，刚刚听到广播，德国人投降了。 谁的广播？ 1945年5月7日，瓦西里维奇监听到来自波兰的广播，说德军统帅部已经宣布投降，他第一时间向上级做了汇报。 瓦西里维奇同志，请你继续监听，什么时候苏联的广播确认敌人投降，我们就可以庆祝胜利了。 是。 从那一刻起，瓦西里维奇就一刻不停地搜寻各种广播信号。5月7号，在焦急的等待中过去了，8号白天还是没有消息。瓦西里维奇暗暗咒骂自己谎报军情， 我怎么能把想象中的事情当成事实呢？唉，真没脑子。 夜晚来临，大家只好悻悻然上床休息。谁知5夜时分，四周突然枪声大作。 怎么回事？哪儿打枪了？难道敌人反扑了？ 同志们，同志们，胜利的消息来了， 德军已经无条件投降。 刚才这兄弟部队在开枪庆贺呢。 瓦西里维奇和战友们一夜没睡，多年之后他才得知，那晚他们狂欢的那座建筑是德国西门子公司的总部。 70年过去了，瓦西里维奇依然清晰地记得每一位牺牲的战友。在红场，他边走边掰着手指头给我复述他们的名字。我们边走边聊，身边不断闪过如阳光般明媚的俄罗斯青年，他们穿着入时，行色匆匆。看到瓦西里维奇，他们礼貌地为他让路，报之以微笑，但是没有人停下来。时间永不停步，但记忆是可以凝固的。 这场战争会永远存留在我们的记忆中、血液中，是时间洗不尽的。 刚才您听到的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型系列报道《让历史告诉未来》。 本节目特约顾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李荣。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北京时间早上7:20，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新闻。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这段时间以来，有关人为损坏难以判定的家电投诉非常突出，最近一个月就接到了十多起。中秋国庆两节购物高峰即将来临，市消协提醒消费者收货时要先验货后签字，特别是电视机等易碎商品，验货一定要由物流或厂家人员拆封，以免发生质量问题之后给自己维权带来麻烦。 朝阳区日前公布了首批认定的66名高端商务人才，朝阳区将提供资金资助、培训培养、创业支持等多项服务政策，让高端商务人才更好地服务区域高端产业发展。 首都医科大学胃食管反流诊疗研究中心日前在同仁医院揭牌。这个中心由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同仁医院联合宣武医院、友谊医院共同组成。目前每周一到周四下午有专家出诊，市民可以通过网络预约或现场挂号等多种形式在同仁医院挂号。 一款暂定名为全民健身会平台的手机应用将于年底上线。这个平台汇集健身场馆的设施、项目、指导员等信息，并实时发布数据，为市民预约场地、相互交流提供便利。 以意象互联为主题的北京798艺术节昨天在798艺术区开幕，为期一个月，将开展10大项、近100小项的艺术活动。除了主题系列展、雕塑展、灯光秀等展览外，还首次推出了第3届全国青年创意大赛等新活动。 9月25号到28号，中山音乐堂将举办走进乐器之王管风琴艺术节，通过管风琴独奏、钢琴、羽管、键琴与管风琴3大键盘乐器对比演奏、现场示范讲解等形式，让听众走进神秘而辉煌的乐器之王管风琴。 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将于10月2号在人民大会堂推出珍藏版演出。与1964年10月首演的版本相比，珍藏版在内容上有所修订，增加了新中国成立以及改革开放后的内容。 台湾戏剧导演李宗熙执导的话剧《谎言》昨晚在朝阳九曲场上演，并将持续到本月26号。整个故事以谎言与信任作为发展的中心主轴，充满懊悔与宽恕的纠结。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城六区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抗小夏、王院，播音员李玲、超峰，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现在为您介绍今天北京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塔的气温为18.9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间多云，早晨东南部有轻雾，北转南风3-4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 245匹马力，最低6.5升油耗，没感受过如此高效动力。别说你懂沃尔沃 S60L， 即日起购车享2年0利率金融方案，祝您轻松拥有。详询沃尔沃当地经销商。 科技升级，享你所享。依维柯真果5登陆北京，搭载全新 F1 动力，绿色环保，节能静音，到店品鉴更有惊喜。详情请询400-828-1890，400-828-1890。南京依维柯 自驾存美景， 用它 事故找证据， 还用它行车那些事儿，安全放心交给他。 即日起投保太平洋直销车险，即有机会获得高清行车记录仪，10108888。 超过800万收听人群的优先选择，500万辆私家车主的路上陪伴，1000多位广告主的信赖，人保 一起挡住 爱因节目。我们懂你，懂你想说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广告服务热线6515-0023，6515-0023。 问你所问，急你所急，新闻热线6515-9063。 欢迎收听新闻热线，在今天的节目里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北京马拉松今天开赛，有参赛名额被高价转卖。克隆出租车出没机场，乘客深夜打车被换假币。下面是详细报道。今天北京马拉松就要鸣枪开赛，因为报名人数众多，赛事主办方还采用了摇号的方式确定参赛资格。然而最近几天，随着赛事临近，网络上却出现了很多转卖参赛名额的帖子。原本200元的报名费翻了好几倍，最高的甚至开价2000多元。详细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龚健的报道。 很多跑步论坛或者信息分类网站上都出现了转让北马参赛名额的帖子。记者随机拨打了一个转让者的电话，他说自己的名额是公益类的。 要你的一个盲人跑5公里，5公里有个专门的盲人终点，你就可以开始往前面跑了。 最后拿的那个奖牌是一样的是吧？ 全部都一样的。 这位转让者要的价格是500元，但是北马的报名费只要200元。类似的转让帖还有很多，记者又联系了几位，他们都表示自己的名额已经转让出去了。记者发现要价最高的转让帖叫价2200元。记者联系到这位转让者。 您发了个帖子说是转那个北马的参赛资格是吗？ 哦，已经那个转完了。 您是多少钱转的呀？ 等于是一朋友吧，他要的。 由于报名者数量众多，北京马拉松从去年开始采用预报名方式，也就是参与者先报名并交纳报名费，然后组委会抽签，抽中的选手才算报名成功，没中签的选手会收到退费。在这种制度下，很多想参加比赛的选手中不了签，就会寻找转让的名额。田女士去年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参加了北马。 当时我是用的转让者的身份证复印件来领的参赛物品，没有进行真实证件的核对。 记者在北马领取物品的现场看到，选手只要出示从官网下载打印的领物通知单，就可以进入场内并且领到参赛物品。官网上虽然明确要求现场出示身份证件，但是发放物品的组织者并没有这样做。记者多次尝试，没能联系上北马组委会。据了解，组委会给通过北马正式报名的选手购买了保险，如果替跑过程中出现意外，保险公司将无法赔偿。北马竞赛规程里也明确提出，如果以虚假身份参赛，将由组委会看情况轻重分别给予处罚。事实上，私下转卖参赛名额在各马拉松赛事中都有发生，很少有参与者会因此受到处罚。跑友孙先生认为， 总会有一些参赛的朋友没办法参加比赛，要好不容易抽签获得的名额，然后放弃可能也是比较遗憾的。好的方法是不是可以尝试一下，比如说参加不了的选手可以把自己的名额回炉，组委会有一些退款，然后那个名额呢再在落选的人里面呢再抽签啊或者怎样。 听众王先生打进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昨天凌晨他从首都机场 T3 航站楼出租车调度站乘坐一辆出租车回家，然而在他付钱的时候，司机的举动有些不太对劲儿。 打车从机场回我家新街口，然后这个出租车司机找给我200元的假币，打车费是119元，然后我给他120，他还给我说这个钱缺个角，让我换一张，我也没在意，我就给他换一张，换成拿他手里，他又说这个钱又裂，中间裂开地方再换一张，我在车里也没发觉这假的，我就又给他换一张，第三张他还想换，我就警觉了，我说有什么问题吗？他说没问题，我下车了。走到路灯下，我觉得不对劲，我路灯下看了看，两张都是假币。 根据王先生提供的出租车发票上的车牌号，热线编辑致电北京市交通委12328交通服务监督电话查询，工作人员说这车不存在。 没有这车，那它这样子是跟出租车都一样的， 那可能是克隆车。 热线编辑随后拨打了首都机场的出租车调度管理电话，工作人员承认存在非法营运的克隆出租车。 我们每天晚上都会有部门来彻查这些套牌车之类的。 出租车是克隆的，那么王先生手里的发票是真是假呢？为了进一步查明事实，热线编辑登录了北京国税局官方网站，在输入了发票代码、发票号码和发票密码之后，显示这是一张真发票，购票单位是北京大地出租汽车有限公司。正规出租车公司的真发票为什么会出现在非法营运的克隆出租车司机手中？对此，北京大地出租汽车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也表示很无奈。 有好多呀，他就是偷的，就把我们车玻璃砸了，把票偷走了。因为我们报警，有好几起了。 咱们的司机有没有可能私下里去交易这种票啊？ 不会的，因为现在我们都是一张票根换一卷票。那他得交回票根来，他才能把票换走。 我们在打车的时候，怎么样去鉴别一下这车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上车拿你的手机扫他的监督卡的二维码。 目前王先生已经向新街口派出所报警，希望相关部门能够真正